枪三人行。今天为什么我打上了领带呢？因为在英国终于被当成人了，是吗？ 什么意思？ 被当成人，对，把我礼遇了一回 啊。 这次枪枪三人行 啊， 到这个伦敦来哈，待遇相当高， 级别不错。 对，这个首先是这个女王那天说嘛，这个伦敦塔桥给他们打开一下， 开开吧， 就是这个中断了，打开，让一艘深圳来的渔船载着枪枪三人行的一众男女嘉宾，通过。大英帝国象征 上面有一个巨帆，帆上有一条龙， 对， 还有五星红旗， 对对对，上面就是雪耻的意思。今天来了， 文道上次说了嘛，因为鸦片战争是我们打赢了， 我们来卖东西了， 对对对，打回来了，对吧？光这个女王觉得这个礼遇还是不够， 级别不行， 就问一问这个三人行的这些个主持人呢、嘉宾呢， 喜欢什么呢？ 还喜欢什么呢？英国的夜生活也挺丰富的。女王呢，最后说我们不喜欢这个下三路的东西，对吧？我们都是文化人，我们喜欢高雅。 最后给我们两样东西挑，一个是送一辆劳斯莱斯，就是那个闭幕式上开出来的车，另外呢，给你看一幅画。 对了，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我今天要说的这个选择同样呢发生在当年的蒋介石身上，蒋介石呢也做出了很要命的一个选择。哎，咱们兜兜转转是在说什么？我是说记住这个日子，2012年8月13号，是昨天，对吧？在昨天的这个日子将成为这个中英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日，大事， 值得大事， 说的都抖了，对，一件大事啊。对，但是穿成这样， 将来要记录的， 人家已经换频道了， 就是、人家就差不多相当于当年乒乓外交之后，数下来就这一件。 徐老师，你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你忽悠得占前一半，你这样他们才能看，你知道吗？你没见我穿的跟这中英马戏团交流的这个，我告诉你，我穿成这样是要进大英。 前戏多，前戏要多， 没错，要进大英博物馆。这次呢，要感谢我们的一个记者叫周轶君，对吧？周轶君，因为那天我跟周轶君一聊啊，老实讲啊，对于中国书画，小弟呢是特别的爱好，但是这个修养呢，幼儿园的水平，对吧？我是不太懂， 客气， 但是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就顺道跟这个周轶君呢说起来，我说大英博物馆有藏中国的一个国宝啊，那是中国现在可以说现在传世的，就还存世的最早的也是最有名的人物画，就是《女史箴图》。 对， 东晋的画家顾恺之、顾长康、顾虎头所画的这个《女史箴图》，这是唐，虽然说是唐朝的谋本呢、北京故宫也有一个，那是宋朝的谋本，一般认为是唐朝的这个谋本， 艺术性较高， 这个价值 接近原件， 价值不可估量。我说这个大英博物馆藏着这么一件东西， 而且平常不公开， 看不着。结果人家周轶君，你说多有心呐、这个人怀了孕真是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说特别有爱心呐、就是听到我说者无心呐、他就真给大英博物馆写了封信，你知道吗？说到这个咱们锵锵三人行这次在伦敦做节目，哎呦，大英博物馆馆长当时，哎呀，这个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哎呀，文涛来了，好家伙。 不是，他这样说，涛哥来了， 没错， 对， 涛哥来了， 中国就两个涛哥， 对， 你们不晓得吧？ 还教训管员，瞎说，看看算什么，拿回去都行啊。结果特别安排我们，特别只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安排我们进入了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的书画的修缮室。 我猜一句啊，每个人还得买保险，然后我们每个人拍照， 对 啊，专门做一个证件。 那当然了，就是这个，所以这是非常隆重的一个大事。我啊，真是梦里依稀千百度啊，我看过一些模糊的照片，这次啊，终于闻着味儿了。你知道吗？ 就在眼前，这 闻着味儿了， 几厘米的。 对，你知道我为了这个，跟他气息相对啊，闻到你都没有，我都把眼镜摘下来啊，这样就更直接发生这个交感。 还好今天没感冒。 是吗？你戴口罩，人家才不让你那喷气喷得上。对，咱们可以看看。所以我有这个一个前提啊，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你看。这是这个他的书画的修缮室，你看这个环境， 专门给中国书画的， 中国书画，中国古代书画， 日本、韩国， 叫 东方书画， 东方书画啊，哎，你看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女史箴图》。 你看当时进大英博物馆的时候，他本来应该是个卷首首卷嘛，但是进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就被日本人呐、 表一个裱画师傅、 弄成这就在这么一个板子上，但是为了保护啊，就一直就是这样保存 维持这个状态。 今天呢，就是平常啊，它是在不能有光，因为见一次光损伤一次寿命、平常不能有光，而且是在这个恒温恒湿的条件下。刚才你看到的是。等着这个咱们这个贵重量级贵宾到来啊， 涛哥来， 从昨天晚上， 涛哥及其随从， 涛哥对，涛哥及其随从， 还得分批进去， 对，就摆在 那，一次只能七个人来看。他其实是这样，他这个房间呢，其实就是平常做裱画修画的地方。我们在那边也很有幸的遇到很多很有名的一些人物，比如邱老师啊，上过博物馆以前来的， 邱锦仙， 对。那是一个很有名的裱画师，那就在那边正在裱一些画，还修复一些过去的已经破损的作品。那么他们一修复很长时间。那这一幅呢，他们后来就跟我讲了，我就说是不是当年那个，因为中国一般讲法是日本裱画是裱坏了嘛，对不对？是1920几年的时候，当时因为我问他说，你大英博物馆当年藏这幅画之后，那个时候你已经有这么一个中国馆吗？他们说当时呢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概念，是1930年才正式成立整个这个东方美术馆，就包括中国、韩国、日本。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不是太仔细，就请了一个日本的裱画师，他们觉得日本裱画师技术好，但是能不能说他裱坏了呢？那么他们馆员就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是当时的有一个判断，就是说这幅画本身它是太脆了， 对。 太脆了， 他要是老是这么卷来卷去的，也是很大的问题。 对， 但是他在这个贴的过程当中，的确失去了一部分后面人写的那些字啊、章啊，明清一些阶段有些失掉了， 就已经分成两截了。咱们看的时候已经分成两截了， 画心取出来了，而且分成两截，那上面一截哈、是拼起来的， 对。 前面一部分哈、原来是在头上的， 对， 后面一部分呢，你说乾隆啊，他们那个谁送， 那题记都在后面， 那个是 宋徽宗的， 他现在看上去是一片，但其实呢，这个是拼起来的， 但你知道，就这么一个宝贝， 12段现在只剩下9段， 这么一个宝贝，就是徐老师你刚才讲的这个选择，当年国民政府真的遇到了，这就说到中国远征军呢、中国远征军当年在缅甸记得吗？给英军解围，就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给英军解围，当时英国政府觉得，哎呦，这感谢你，这提出来说，要不我们把女史箴图还给你们，要不给你们一艘潜水艇， 你要 结果蒋介石选择了潜水艇， 哎，这个呢也有问题了。我发现我不是第一回遇到这种情况，就好多这类的这种民间传说，我发现是这个跟这个传说国有关的人他们是不知道的。比方说今天接待我们那个史明礼博士， 他 大英博物馆的馆员，我特别问他这件事，说有这回事吗？他非常愕然，他怎么会有这种事，从来没听过。那他说他在这个馆里面他几十年，他天天就对着这幅画，然后接待世界海内外专家来研究这个画，然后也做他的什么分析，搞几年从来没，他根本没听过这个传说。 他那岁数未必能到抗日战争的时候吧？ 对，但是问题是这个传说他连听都没听过， 有可能，那就又是一个中国侃爷的故事。 对，这种故事很像侃爷的故事。 不是，但是呢，很多资料有这个记载，就是当年国民政府还是接受了一艘潜水艇，但是问题是，我们查遍了很多记载。这个抗日战争好像中国潜水艇没发挥什么作用， 没有一个潜水艇叫女史 女史真好 真好。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啊。但是呢，你知道吗？看古董的都是这样，徐老师，这一点都不奇怪，都是忽悠占半篇，你得提供给大家充分的背景，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这个感兴趣，所以都得讲故事。所以呢，我 要有东西拍卖，一定要先印一本册子。 这个 对不对？ 关于这个的故事呢，是什么？女史箴图是什么意思呢？女史啊，就是宫中的这个女官。 女官。 当时呢，在这个东晋的时候，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荒淫的皇后，假皇后，姓贾，不是，这是真皇后，姓贾。 完了专政 啊，但是一个是非常的残酷啊，非常残忍；再有一个呢，是特别的好色，经常招帅哥啊进宫里玩，就是几批几批的就搞这个。搞这个之后呢，大臣们敢怒不敢言呢， 当时啊，这个大臣真有正风俗的这种功能啊。嗯。所以有一个好像是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叫张华的。 张华。 他呀写了一本书。 一篇文章， 这个，你看， 就是女史 中国文人的这个春秋笔法呀，啊，就是讽喻，就是写了本叫《女史箴》，箴就是箴言嘛，爱的箴言，箴言嘛，就是说，作为一个宫中的女人，你应该怎么样做人？他写了很多故事，就像类似咱们后世的《孝女经》之类的。其实呢，这话是影射这皇后的，你明白吗？ 对。 那么著名画家这个顾恺之，就把他这个书啊。画 这篇文章，一篇文章， 就是本来就是等于十二个故事，但是现在就剩下 这一个，剩下画，对， 九段。那么顾恺之这个人呢，了不起的，他叫什么呢？这个线描，这个线啊，其实中国古代的人物画呀，有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就是这个线，它并不光是为了勾勒出你这个人的形状，这个线条本身。就有表现力，就有生命力，甚至这个衣裙飘飘啊，画得跟神仙一样，而且特别是那种女人的贵气，文道今天看到，啊，觉得特别有贵气。 对，嗯，所以你看中国的人物画，当然在后来呢，我们整个中国画这个走向不一样，经过宋之后，就文人画起来之后，但你顾恺之那个年代，甚至到吴道子的年代，那还是专业画家的年代。专业画家的年代，他画画他很注重这个人物画，而他们的人物画里面呢，也看得出来就跟那天我们讲达芬奇完全不一样，是另一条路。那这条路很早就看出中国画的走向是不同的，比如说他这个线条，他不注重写实，他注重用线条表达神韵。 嗯， 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看《女史箴图》顾恺之的那些线条，他怎么样做到这个女人她好好的端坐在这里，姿态上是平静的， 嗯， 但是他要表现他那个情绪，他那个神态，那个神气是怎么样，就是用线飞出去， 嗯， 那是很特别的一种 处理，而且那么细那么小，因为他就是很小，你这样来看，对不对？就很小，他那当初那个笔那都非常画在绢上， 细如游丝啊，就叫高古游丝描， 就是 而且呢，他属于这个，你知道当时有名的画家这个顾恺之和陆探微， 对， 这真迹都没有了， 对， 就只知道一个名字，他们俩并称，他们俩叫密体，就是这个线条非常密的啊。还有一种咱知道著名的吴道子，吴代当风， 对， 吴代当风嘛，那都是画这个人物的衣带，就画在墙上，就跟飞动一样， 对 吧？那吴道子呢是属于这个疏体，就不是密的，是比较疏朗的， 对， 就不同。所以说呢，在外边咱铺垫的更多了啊，这给大家看看几张照片。当然因为就是一千多年了，对吧？一千多年了，就是你看还有颜色啊，这是逢源当雄，你看就是说啊，皇帝身边有个女人，熊扑过来了， 他去挡， 皇帝问他说，你一个弱女子，你挡有什么用？他说，我听说熊每次只吃一个人，我挡在前边，他吃了我就不会吃皇上了。你看这是教女人， 这个熊倒是不是很大， 对对对。来你再看下边，哎，你瞧那个时候的人物啊，哎，这个又稳又飘， 这是最后一部分，他写的他的名字。 顾恺之画，顾恺之画。 这个大英博物馆允许我们拍照，允许我们摄像， 再看下一张， 难得。 对，再看下一张，哎，这个是有女史二字的啊，这个我离远了我都看不太清，反正都是。 他是美术史上的地位。 再看下一张， 你看。 你看，哎呀，这个多棒！你看那个镜子里，镜子里还有一个人，这种梳头的这种感觉哈，其实你也会想起日本的那种侍女。 对啊， 这是说明在 日本平安年代的这种宫廷风格是学自 他学 中 国 的嘛， 保存的中国。这就我觉得这个人物 衣物也像日本 的平安 朝衣物。 对， 他右边的字写的是“人贤之修其容，莫之视其性”。 这就是 人只知道打扮自己，但是不知道怎么来打扮自己的性情。 对，这就是女史箴的 原话。这是今天很多这个到韩国去整容的人应该做参考的。 你看那个时候这个神仙姐姐啊，女子的这个面容啊，格外有一种韵味。这个顾恺之啊，他提出的这个有个绘画理论的创建就是传神，他提出就是要以形写神啊。哎，你再看下边。啊，这也是，他是啊，几个就是十二段故事画，等于是，其实像今天咱们中国说这连环画啊，那十二段故事画，你看这个人呢，坐在那儿，底下就像有鼓风机一样，对吧？ 对， 把这个衣裙，这个我就说又稳又飘，哎，你再看下边，哎， 哎呀，今天我们就一个的这么过目啊，真是目不 而且大家注意到上头那方大印了吧？ 嗯 嗯，那当然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乾隆皇帝。 乾隆后面写的一大段很长很长的是乾隆写的，研究古代镜子的人，把这个画里边这个照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铜镜的真的这个是明代以后才有很多的，这个是你看早到了这个东晋的时候 就有镜子， 哎， 个 就女人怎么样，你看这个化妆梳头这一套东西，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大概是全世界艺术史上第一幅画家提名的画， 对了， 目前为止， 而 欧洲以前没有， 而且后面有人。就是看了以后盖章写字的，这后来很多，但这是第一幅。 但是他这个是一般认为是唐代的 摹本。 后来还是很多人，就是唐代他也是最早的。 对，那就是相当了不得了。所以说，你看，你讲。 然后我今天呢，还特别问那位老师啊，就你们那 史明礼， 对，史明礼 史博士 、啊。那么他就跟我解释，我就说像这幅画，他你们现在说你们是唐本跟宋本那个分别，然后他就说其实就算这个唐本它本身也有的真伪由来也一直有很多争论，但学界还是公认它比宋本更接近这个原作，还是更接近这个原作。而他又说到呢，他说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呢它的很多破损的情况，我觉得他们做的比较厉害，大英馆呢用了很多现代方法来分析它，比方说他拍出来了，用很多的摄影术拍出他的某一个部分是什么年代又补过，就整幅画啊，我们现在看到这幅画虽然叫唐本，其实历代都有修补，他每一个修补的地方他现在你都能数得出是什么年代修补什么年代修补。 嗯， 然后呢他们又做了一个分析，就那个材质分析，发现底下是丝， 对， 他底下那个丝呢他们现在是完全不敢动，所以这整幅画说他们现在是非常担心，就是只能够就这么完全控制起来。我问过他这个东西就不能展览嘛，他说不能见光，然后要恒温，然后他就说到那为什么那难道从来不展览那又怎么办呢？他说他们其实要好好研究他的状况，然后给他规划一个展览期， 好像就是说展览的话一年最多也不会超过两个月，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这次啊，还是把锵锵三人行当成中国文化部来对待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啊，画的技巧咱不说啊，但是看这个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我不懂啊，所以我敢瞎说，对吧？我敢这喝佛骂祖啊。那个时候女人的这个容颜，这个容貌，对吧？你啊，张大千牛吧？张大千画了很多仕女图哈。你拿来那个侍女的表情往这儿一比，你知道吗？一个是神仙一样的这个高古的这个侍女，一个就是上海摩登小姐。我觉得 张大千就是太那个， 就是对，就俗了。你这雅什么雅和俗，哎，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个女史箴图，你就知道这个什么过去这个胡兰成啊，张爱玲说我长得不好看，我的脸比较大。胡兰成会夸人说你是正大仙容，正大仙容。我觉得那个时候顾恺之这种造型，女人的这个面容，而且那个整个的这个姿态，你知道吗？就是其实还真让我们今天的人都思考，作为一个女人，你怎么样才美？ 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够就这么比较，因为你要注意到，比如说我也看。听过很多评论，你如果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讲，这幅画很糟糕。 那当然了，你不能 这么说，完全在讲女人该怎么样，该三从四德那一类，妇德该怎么样。但是呢，它里面其实在表现一种两种东西，一个是儒家的一种家庭价值观，比如说里面的那种一家老小三代同堂，在一起很和洽，小孩在闹，还有他画人物的形象很活泼，小孩就是小孩，没有就，但是那个爷爷就很安宁的端坐在那儿。但是另一种呢，它表现出来的是那个年代的认为女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没办法跟现在直接去比较。而那种所谓的女人的状态呢，其实是属于那个年代的贵族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他画的并不是真实的东晋的女人是怎么样， 他画的是东晋的时代，大家认为 女人应该 女人，或者是因为里面包括男人，你也可以反问一下，里面的男人都比现在像样啊，哎，里面的男人也比现在贵气啊，那是那个年代的所谓的贵族的。 有趣是有趣，在张华在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 非常 他那个插画。在美术史上地位非常 高。 对，这个了解。 这个2001年啊，为了纪念这个画到大英博物馆100周年，他们专门开了学术讨论会。嗯嗯。得出的结论是不是顾恺之画的？啊、嗯。得出这么大的结论。 哎、 怎么屈的呢？是圆明园。嗯。一个英国的一个大卫。 一个军官。 一个军官。嗯。最后，不知道怎么样弄屈了、嗯，卖给大英博物馆2磅。 2磅， 两磅卖给大英博物馆。 现在呢？现在，哎呦，真是我跟你说，他这个在画上来讲啊，中国的画很可怜的，复制又复制。我们包括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你看到的都是复印的，复制的。但是从复制里头，你都揣想到前人的这个风采。你就像他这个线描啊，我觉得这得一口气。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